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71节：九父如叫，九面无耻。跟住底下一段亦系两句：仍因推过，嫁祸卖恶。太上同我哋举嘅嗰啲例子，都系一切众生喺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时时触犯嘅。九父系稍为富有，并不是大富，稍为富有就显得骄傲了。面是幸面，是幸面。夫子讲：行己有耻。上次亦同各位提到，人唔知耻唔得，唔知耻嘅人永远唔会上进。礼记里面讲，临财无九德，临难无九面，就是行己有耻的具体现象。遇到不单止财富，功名利禄都包括在里面，有得到的机会要想下我应不应该得到，这种就是有耻。不应该得到而得到，甚至不择手段争取得到，咁更係无耻到极处啦。所以从前贤人君子接触过圣贤良好嘅教育，就算有机缘得大富大贵，他亦能在一生中安贫乐道，将他的富贵和社会一切大众共享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印光大师最佩服的是范仲淹。那个人是得大富大贵，他将他的富贵施舍给他的宗族，给他的邻里乡党，给社会一切大众。所以印祖十分赞叹，我们在文抄度时时看到他老人家提起。他的家道 八百年唔衰。范仲淹是八百年前的人，子子孙孙到而家家庭都兴旺，子子孙孙都能守住祖宗的成规。临财无久得，临难无久免。家庭教育好啊，所以古人讲，对人对事对物恭敬节俭，这种是福报的根。娇论傲慢是灾祸的根源。我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种下那些祸根，到果报现前的时候，不知凶灾从边度嚟嘅，怨天尤人，罪上加罪啊！咁点得了呢？所以遇到困难嘅时候，我哋要能同社会大众共患难，绝唔求幸免。一定要帮助社会，帮助苦难众生渡过灾难。我哋睇下呢种系诸佛菩萨，呢种系大慈大悲。念念为众生想，为社会安全想，为众生利益想，无替自己想。社会上多一个这种人，这个社会安全就多一分保障。所以富，我们希望富有，富有先有力量布施，有能力帮助人，自己要节俭。我自己能节俭一分，对社会就能多帮助一分。我哋节俭两分，对社会就帮助两分，长存此心，无量嘅功德啊！我哋多浪费一分，众生嘅福利就减少一分，我哋将佢浪费咗啦，不知不觉就做罪业啦。就算我哋本分应该享受嘅，亦唔应该。我哋睇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佛陀，各位都知道福慧而足转。福德是圆满的，圆满的福德他为我们示现的，还是惜福，还是节俭。 我们未见过一尊佛菩萨浪费过。注解里面引用古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规范，我们要多读，要认真地学。它里面所讲的全是因缘果报，全心人口待人口道，都得福。稍为骄慢轻视人，都种下祸根。你在得势的时候，人哋不敢喐；你在失势的时候，那些人报复就来了。人是这样，得罪鬼神亦是这样。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，自己无量劫来冤亲债主很多，那些在我们周围无形的一种压力，我们自己行运气旺的时候，他不敢喐，他潜伏在那里，没有消失。等到我们运滞的时候，他就来干扰了。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，垂危的时候，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，在那个时候冤亲债主都现前了，善恶的业力那个时候通通都出现了。所以凡夫哪有不随业流转的道理的？随业流转非常可怕。底下两句，迎因推过，就是一般讲的无功。好事不是自己做的，自己将它无形，人哋做的好事，据为己有。自己有过失推给人，嫁祸于人，这一类事情我们亦时时见到。德行修养一定要从童年开始，等他养成一个习惯，能辨别邪正是非。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从童子就开始，所以社会能长治久安。 民族能绵延几千年不会被消灭，不会被淘汰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但是现在我们的民族遭遇到空前的危机，危机不是列强欺负我们，这些不在乎，危机是我们将祖宗的教诲疏忽了，舍弃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，这个危机会导致亡国灭种。亡国不怕，还会复兴，灭种就可怕了。所以夫子教学第一个是德行，有道理的。我们再看看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教育都将德行摆在第一。如同佛的教学非常圆满，我们不可以不知道，这个世间古今中外圣贤的教学，我们亦要细心观察，亦要彼此了解，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。你对自己的文化先真正产生信心、爱心，乐意依教奉行，乐意将它发扬光大，利益一切众生。佛家常讲众生无边誓愿道，我们对他轻视，原因就是了解得太少了，那亦难怪，你没有学过，没人教你，没人跟你讲，自私自利的意念永远没办法放下。点修学成就自己的德行，学问亦没有人教过你，而家要找一个善知识教你几乎已经没有可能了。李老师从前教我们讲得非常坦白，真正学习的年龄是20岁之前，那我们要问一问现在20岁的那种青少年，谁肯听从善知识的教导？那种年龄血气方刚，很难接受善道。人到40岁的时候，习染已经成了习惯，好难改过了。就算遇到善知识，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善知识 自己都非常谦虚。我哋喺华严经度睇到53参，你睇每一个善知识，自己谦虚，尊重人哋。佢哋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有修养，有见识，见你嗰个人可教，帮下你；冇得教，咁就系慧能大师所讲嘅合掌令欢喜。各人做各人嘅业因，各人受各人嘅果报。诸佛菩萨有耐心，等你喺业报受尽嘅时候，你回过头嚟，佛再嚟教你。所以呢段期间往往系经过好多大劫啦。你一生中同你种过善因，阿赖耶识里面同你种过种子。佛菩萨咁就对得住众生啦。我哋喺呢一生中见到阿弥陀佛嘅形象，听到阿弥陀佛嘅名号，古德同我哋讲，呢种系善中之善，冇比佢更善噶啦。呢一生就算唔会得到，久远劫之后必定仲系嗰啲种子起现行，能成就自己嘅道业。但系要等几耐，咁就好难讲啦。如果喺呢一生想得到，信愿行必须要具足。但是我们细心观察，细心反省检点自己，信愿行三方面具不具足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同佛的教诲相不相应？念念相应，行行相应，这一生绝对得到。偶然相应，这一生就好难得到。但是得人天福报是肯定的，真正依教修行。无量寿经讲得好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你菩提心无法一向专念做到啦，你得天人恭敬，得人天福报，唔会往生。往生，各位要记住，一定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正觉悟，彻底觉悟。菩提心一发，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那些过失都冇了。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来讲非常有用。我哋时时读，时时检点，如果仲犯佢里面啲过失，自己立刻就要警觉到我冇发菩提心。 我修净土，冇菩提心。你睇历代祖师大德同我哋讲嘅，唔好话祖师大德啦，四十八愿里面就讲得好清楚。你得天人恭敬，你唔会往生。换句话讲，你得人天福报，脱离六道轮回十法界做唔到。所以我哋有冇真正发菩提心，可以从感应篇里面嘅善同恶，善能奉行，恶能改过，呢种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绝对有份。如果断恶修善，又能离一切相，念念不离清净心，那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绝对在实报庄严土。所以经常讲，娑婆世界修行一日，抵得过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。你哋谂下呢句话咩意思？细心谂嚟，娑婆世界修行比极乐世界仲殊胜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？你如果会比极乐世界殊胜，不会，那就远远不及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，进步得非常慢，娑婆世界是大进大退，会的人大幅度进步，不会的人就大幅度退转，那就大进大退了。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，但是很慢。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知道事实真相，要回啊，利用这个短短的机缘，要大幅度地精进。好，今日我们就讲到这里。